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十八章，恨。袁子峰觉得自己真是闲得慌，才会来给李琴书送手机，而且还假装自己是捡到手机的好心人。咖啡馆坐落于市中心的一个小巷子里，里面熙熙攘攘地坐了不少人，只一眼袁子峰就看到落地窗旁的李琴书，他的对面还坐了个姑娘，这姑娘跟上次那个不太一样，为师粉黛，看上去大概二十出头，长得挺阳光青春的，别说居然还真的有点配。袁子峰有些不太爽地进了咖啡屋，径直朝李琴书的方向走去，一屁股坐在他身边。 哎，子峰，你怎么来了？ 袁子峰将手机往他身前一搁，道：“ 手机， 手机，我手机在家里啊。” 啊，你心可真大呀！哎，万一我是坏人呢？问你地址你就给啊。 李琴书尴尬地笑了笑，突然道。 这是云小姐，云小姐，这是我家的小辈袁子峰。 袁子峰这才完整的看清楚这姑娘的长相，的确挺好看的，皮肤白白嫩嫩的，估计是只化了个淡妆，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居然也有个酒窝，看上去不知道比前一个顺眼了多少。 你好， 云小姐冲袁子峰点了点头。 你是秦叔的弟弟吧？ 袁子峰呛了一下，李秦叔看着他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 哼，算，也不完全是。 哦。 云小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 不过你们俩真是长得一点也不像。 是吗？我还以为你会觉得我们长得像。 袁子峰一只手搭在李琴书的肩膀上，往自己的方向勾了勾，正要开口，那头云小姐恍然道： 哦，莫非这就是你提到的你家那位？ 袁子峰清了清嗓子，看一眼李琴书，打断他的话，大大方方的点头： 是啊。 果然，祝福你们。 李琴书扭头看他的眼神已经带了几分不满，但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也的确不好意思再多解释什么，只好无奈地叹息一声，转移话题。 那云小姐，我送你回去。 好啊，劳烦你了。 不客气。 袁子峰站起身，心里挺喜滋滋的，看着两人走在前面，跟上步伐。送走了那位云小姐，袁子峰坐在副驾驶位上吹了会儿空调，李琴书才坐回来，兴师问罪的开口： 怎么没在学校？ 怎么样，这是你的另一个相亲对象？ 嗯。 哎，李琴书，我发现这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啊。 袁子峰双手环胸，扭头认真地看着他。 合着你跟吕锦，你俩商量好的呀？一个人跟女人约会，一个人跟女人相亲？ 李青书动了动方向盘，语气淡淡的。 他知道。 他知道。在袁子峰看来，李于锦不像是那种自己的人跟别人相亲还无动于衷的人。除非他们曾经达成过什么口头协议。比如说李青书不计较李于锦跟其他女人约会，李于锦呢也不计较李青书跟其他女人相亲。可是按照袁子峰对李青书的了解，又不觉得李青书是那种会跟其他女人相亲的人，除非他是故意的。这样做可以让李于锦没什么愧疚感。他真的是故意的吗？袁子峰深深地看了一眼李青书，脱口而出：你故意的。李青书握住方向盘的手微微一僵，紧接着轻踩了踩油门，车速加快。他没有开口说话。袁子峰更加在心里肯定自己这想法。他半眯着眼看了李青书半晌，最后道：我想吃火锅，我们去吃火锅吧。 好，我知道有一家火锅挺好吃的，只是可能需要排会儿队。 排就排呗，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做。 英语单词背了吗？ 李青书说的那家火锅店果然人数爆满，他们排到了100多号去了。李青书怕耽误他的时间，提议要换一家。袁子峰摇头拒绝： 明天没课，今天晚上吃的多晚都行。 行。 等到晚上8点钟，两人终于坐到位置上了，迅速点完菜。李青书点的几乎都是素的，整个一个素食动物。袁子峰看得吃惊： 你就吃这些啊？ 嗯，最近肠胃不太舒服，不适合吃肉。 难怪你这么瘦。 我还瘦吗？ 李青书抬起手自己看了看， 最近还胖了好几斤呢。 挺瘦的，一阵风吹过来都能给你刮跑了。 李青书含笑的脸突然顿了一下，他苦笑一声，垂着眼道： 你们都这么觉得？ 袁子峰看着他： 其实我自己觉得还好，还没瘦到那种吓人的地步，女生都说我匀称。 李青书说完，拿起手中的啤酒跟袁子峰碰了碰，一口饮尽。袁子峰知道他嘴里说的你们中的另外一个人是谁，肯定是李于锦。他心里不是滋味，也一口将啤酒给饮尽了。 哎，你是学生，少喝一点。 哎，你真觉得我跟李于锦挺像的？ 嗯，有的时候你俩挺像的，有的时候又不太像，差别挺大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感觉。 栗子峰垂下眼，手狠狠捏着啤酒罐，罐身被他捏得往里轻凹了。 你为什么这么讨厌他？ 袁子峰抬起头看着李青树，很认真地一字一顿地说道： 我不是讨厌他，我是恨他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